好，翻嚟神秘之第二節啦。咁咧就牽涉到呢個題目咧，事實上要講翻嗰個展覽啦。咁、那個展覽咧，大家會見到咧，就係佢有幅畫嘅，呢度有幅畫嚇。咁而家喺大家見到背脊，即係喺我哋嗰個後面嗰度咧，就係呢幅畫咧，就唔係當其時畫嘅，其大家記住。這個就去到大概十九世紀畫的， 十九世紀 即是事隔都幾百年的了， 四百年 差不多， 是 三百多年那就這幅畫呢，它入面的內容就是說呢，這個人 John D 這個人巫師啦，那他就做了一個試驗，但這個試驗其實我們不知道是什麼來的。這個就用回他就用翻呢一個咁嘅畫咧，就作為呢個單張嘅一個標誌啦。 即係都係好重要啦，即係講明呢幅畫。 咁但係入邊咧嗰個神秘地方咩咧？就係原來近年啊，用 X 光去睇呢幅畫嘅時候咧，你知道啦，即係好多時而家去睇呢名畫咧， 麗莎嗰啲咧， 就係發覺咧。原來不是好似表面睇咁簡單喎，你用一邊即係 X 光入邊再睇嘅話咧，就會有更加多嘅發現。原來入邊咧就見到一扎骷髏骨頭。咁呢個有講嘅，即係呢個單張入邊有講。 但後面都係、這個。 但係咧，一般嚟講咧，啲人就冇講到擺喺邊度。有一扎骷髏骨頭，好似嗱而家呢度咁樣嘅，佢用 X 光去睇嘅時候咧就咁樣嘅。呢度見到一扎骷髏骨頭啊嘛，但係骷髏骨頭喺邊度咧？嗱，原來呢度咧就。俾打俾睇，原來係圍住佢嘅，係咪呢啦？喺呢個地下，即係佢個庫，即係做實驗嗰個地方，周圍原來有一扎骷髏骨頭。 即係喺個畫嘅裡面嗰度。 係啦， 就有個底，嗰啲底畫喺度咧。 嗱，你睇唔睇得 見住嘅？ 如果你睇到睇唔到啊嘛， 睇唔到呢度係呢個表面。 表面睇唔到，原來佢畫咗啲骷髏骨頭喺度嘅。 係 啊。咁呢個第一樣嘢，當然我哋就會引起一個疑問啦，就係話，喂，其實喺文藝復興以來呢啲畫係咪有畫中畫咧？ 係 嚇，咁但係呢個就事隔幾百年噶啦，咁我諗當事人都冇呢個畫家都冇同 John D 有任何嘅一啲關係嘅，所以只不過作為一個咧就係以佢好可能唔係一定要加啲密碼入邊，只不過就話佢如果畫嗰啲副骨頭，嗰陣時啲人未必中意，所以收尾就。刪過一句啦，呢個可以有其中一個嘅解釋啦。但第二個解釋就係話咧，好可能呢個人又想加啲密碼入去，佢想話俾你聽，唔係好似表面而家佢做呢一個實驗咁簡單嘅。呢個好可能係一個巫術嘅實驗嚟嘅。 OK， 係嘛？ 因為呢幅畫你會睇到咧，就咁嗰個表面嗰個意思都已經好明顯，呢個咧係一件可能即。國家的一件事件嚟嘅，John D 咧， 唔係佢呢個女王嚟噶嘛，呢個天生一世嚟噶嘛，佢側邊啲人全部有名有姓噶，即係而家係講翻邊係咩歷史人物嚟噶， 係即係成個畫嘅呢個表面嘅嗰個要畫出嚟嘅嗰個內容咧，好清晰咧係一件事件，一件好重要嘅皇室嘅事件，咁但係個底嗰度咧就原來係有啲叫骷髏頭。 係啦， 嗰個設計度咧，就不得不令人懷疑呢幅畫係咪佢有另一種動機咧？即係巫術嘅動機咧。咁呢個係揣測嚟嘅。 咁呢幅畫嗰個命名咧，都係話咧，即係佢呢個John D 呢個人咧，就喺女王面前咧就做一個實驗。咁但係如果你加埋呢骷髏骨頭入邊咧，就你可以講呢個唔係實驗嚟嘅，呢個係巫術嚟嘅，即係巫術嘅呢啲即係事情嚟嘅。咁如果你話喺個女王面前做一啲巫術嘅事情，咁呢個就當然有可能犯咗呢個欺君之罪啦，咁呢個就第一樣嘢嚟嘅。第二樣嘢就咩咧？就另外呢幅畫啦。呢幅畫咧， 呢幅經典啦。 呢幅就正如幾度講啦，就一個相當之著名嘅畫作嚟嘅。 招靈畫。 呢幅畫作咧，嗱而家我哋俾大家睇嗰個網上嗰個版本啦。呢幅畫咧就。我想是阿基頭先講過啱嘅，係一個即係招靈嘅一個 行動嘅用畫嚟。 咁呢個咧好著名嘅，就係著名到咧就例如呢本書咧，佢其中一頁咧就去用咗呢個做一個解説。咁佢嗰個 封底嗰度 都係呢、這個鏡面畫。哇！咁啲，因為依個好多時咧，即係譬如講嗰叫西方嘅嗰個靈魂學裡面嗰時候都一定都會提及呢、這、一個啊，即係 John Dee 同埋呢個招靈嘅嗰個事件。 嗱，你講呢個就大問題啦。咁、因為咧，而家喺維基百科入邊咧，佢解釋呢幅圖畫嘅時候咧，都有一個錯誤嘅，就話入邊其中一個人就 John Dee， 其實就唔係。 唔係嘅。 其中呢個入邊兩個人咧，冇一個係 John Dee 嚟嘅，即係而家一個即係比較肯定啲嘅研究就話俾你。但係其中一個就係佢朋友，而呢個係一個好重要，一陣間我哋會詳細講嘅就係佢同呢個朋友之間嘅關係。但我哋講翻呢幅畫咧，呢、這個就正正係基督頭先講嘅問題，即、就、係、是其實呢個係招魂術嚟嘅。咁大家睇到呢個喺左手邊呢個咧，呢、這個就係一個死屍嚟嘅。佢哋嗰晚咧就去咗墳場。就用一啲法術咧、巫術咧，就令到呢個人咧就出咗嚟。咁但係呢個死咗嘅呢個死，即係名義上呢個應該係一個死屍嚟嘅。係。咁呢個就係一個招魂術啦。咁樣啱啱你睇到就係、是，有咩咁重要啫？咁但係咧，如果你細心睇嗰、那個畫嘅內容入邊咧，你就講一樣嘢，就係、是、咧，你喺呢度喺個佢嗰個像下邊， 地下 咧有一個 畫咗個魔陣。 有個 魔法陣， 圓圈的魔法陣喺度嘅，即係而家你見到呢度啦。咁嗱，呢個圓圈呢個魔法陣咧，就同頭先個骷髏骨頭咧，就喺嗰個幾何圖形上應該接近嘅、 有個關聯喺度嘅。 咁、但係呢度嗱，呢度仲要即係有啲細節嘅。呢度咧，佢有啲符號啦。但係咧，呢度後邊個名字希望我認得啦、就 Raphael。咁呢個天使名嚟嘅。咁呢個咧。如果你睇一睇嗰啲巫術嘅入門書，即係西方入門嘅西方巫術嘅入門書咧，你就睇到原來咧，通常你做呢啲儀式嘅時候咧，係要畫一個圓圈嘅。 係啊，整個魔法陣。 用呢個陣 有埋字啊，有埋啲好多符號喺裏面嘅。 咁如果你譯得唔係太通順，呢個叫魔法圓。你就喺入邊咧，你就會可以做一啲儀式。咁呢、這個天使嘅名咧，咁有啲人就 叫 Raphael 啊，咁其實唔止一個嘅，有好多好多個嘅，就係咧佢可以保護你。咁呢個圓圈係咩意思咧？嗱，我就唔記得咧，譬如呢個耶穌係咪受過嗰個魔鬼嘅誘惑嘅？ 有係啊， 我記得嗰套戲係咁啊，聖經入邊點講我唔知啦。佢畫咗個圓圈入邊，佢坐入邊噶嘛，個魔鬼喺出邊即係入唔到嘅噶嘛。咁呢個係咪喺古代嚟講咧？其實已經係話咧。呢個是一個，即係你當你去招魂啦，你行巫術嘅時候，你都係要畫個圈去咁去保護自己嘅。 有嘅，一係保護，一係咧嗰個咧即係叫行動嗰陣時候咧，會有一個嗰種叫方程式嘅，係一種法力嘅。因為可能嗰個天使咧，佢係好似一啲我哋東方講菩薩嘅嗰樣嘢咧，即係接近咧，就話佢其實一種方法嘅代號嚟嘅，即係 Raphael 咁可能就係嗰種程式嚇。咁、呢種程式咧，你要去將佢啟動。咁其實就引發到咧，即係可能一種叫想招一種靈出嚟，係邊種靈咧？咁啊用嘅一種方法嚟嘅，有相當之多好多個留咗落嚟嘅呢啲咁嘅魔法圖嘅。 嗱咁點解會有個圓圈咧？原來圓圈嗰、那個圓圈出邊咧係保護你嘅， 係結界咁樣。 你畫係啊結界啦，你畫佢之後咧，佢入唔到嚟嘅。 係悟空咧要保護唐三藏， 都係咁啊。 白骨精嗰段咧，你睇嗰個描述都有畫呢個畫一種圓。叫你唔好出去嗰個圓圈嗰度，一出去嗰度嗰陣咧，就嗰啲就會啲妖物會有機可乘。如果你喺嗰個圓圈嘅裏面咧，你好似受咗一個保護嗰個咁嘅方法喺度。 啊，咁所以你睇到呢樣嘢咧，就原來咧東西方咧就 有啲嘢相近嘅， 相近嘅。而且咧呢、這個圓圈入邊或者呢啲符咧，或者呢啲天使嘅名咧。基本上你見翻喺嗰個中世紀入邊呢啲涉及巫術嘅書，你見到啲人去招魂或者都有呢啲嘢 嘅。係啊，相當之多嘅，因為佢主要咧，你會即係我哋要理解咧，即係天使魔鬼其實都係同一種叫仕途嚟嘅嚇。咁啊，即係嗰種有順行有逆行，有啲話叫行咗惡，有啲行咗善。咁但係咧，即係 簡單嚟講，其實你招咗出嚟，你唔知佢係好定壞嘅。 會知嘅。因為你如果有埋名咧，就應該知噶啦。 唔係，我唔係講個天使，個天使梗係知啦。你整嗰嚿嘢出嚟，實際上你唔知佢咩嚟噶嘛？ 唔係你而家你話嗰個靈體，而家嗰個依個靈魂出嚟嗰陣咧，都 點都有啲風險嘅，因為死靈咧就肯定係啦，係啊，因為佢最重要咧，佢有好多時咧，譬如阿John D咧，佢就係啲人話佢最熟絡嘅嘢咧，就係佢懂得同啲仕途嘅溝通嘅。咁啊，如果當佢叫做仕途嘅時候咧，即係唔單止係一啲叫正嘅正能量，即係好似天使嗰種，或者係一種叫做逆能量嘅，譬如好似係魔鬼啊嗰啲咧，佢都有能力咧可以召喚到出嚟嘅。咁啊，係啊，嗯。 好啦，咁嗱，呢兩件事咧就我哋一間會再詳細講少少啦。譬如涉及到呢個招魂同埋呢啲呼喚天使呢樣嘢，但係最重要嘅問題咧，即係喺成個節目對於一啲唔相信或者係比較抱懷疑態度嘅人咧，佢有一個疑問，就係究竟呢個係一個咩人嚟咧咁樣？嗱，呢個人咧，即係我哋可以歸翻佢三類嘅。簡單嚟講咧，係一個科學家啦， 係學者、大學者啊， 咁就 國師係啱嘅，你講國師係啱嘅啦。 國師、巫師、煉金術師 John D 啊嘛，係 啊， 睇好唔好啊？ 好正啊！呢、這個係啊，三師啊，呢個三師 當代嚟講咧，佢係一個好叻嘅人嚟嘅。但係咧，佢去做呢啲嘢，或者佢俾人呃，咁我而家講佢點俾人呃法啦？啲人就覺得其實佢傻佬嚟嘅。即係呢條友。即係都係邊揾揾噶啦嚇，咁呢個就係咧由佢死咗之後咧，到十九世紀時一部嘅睇法嚟嘅。所以涉及到佢嗰個傳記或者係評價，以至到係一啲比較學術嘅研究咧，喺呢幾百年係冇嘅。但係咧搞搞下咧就即係發現咗唔係咁簡單，唔係咁簡單就係、是、第二個可能性就係、是、其實佢係特務嚟嘅。佢特務嘅意思就係、是。佢呢啲 V 運嘅嘢咧，後邊原來咧係一啲涉及到當年咧，當其時英國同西班牙之間嘅戰爭嘅一啲地下活動嘅記錄，同埋特務行為。咁呢個有咩佐證咧？就係原來咧，佢寫信俾英女王伊麗莎一世嘅時候咧，佢就用一個符號嘅，就兩個零。呢兩個零咧就好大下嘅，就同埋交疊嘅。後邊加到咩七字？咁如果你熟悉今日嘅詹姆士邦咧，咁你就呢個就007。咁而實在咧，亦都好有相當嘅把握。個詹姆士邦嘅原作者 Ian Fleming 咧，係以佢作為一個所謂典故， 即係引發起佢諗呢一個007呢個古仔嘅一個關鍵嘅 idea 嚟。 係啦。咁你用呢個007啊，佢詹姆士邦作者 Ian Fleming 佢用咗呢個典故，你可以有兩個推斷啦。第一咧就係話佢呢個作者認為 John D 呢個人咧係當其時最成功嘅特務，呢個成人。 第二大英帝國嘅起頭嘅嗰時嘅關鍵 係啦，係啦，大英帝國呢個源起呢個重要人物。第二咧就係話喺詹姆士邦入邊咧，有可能你都揾到神秘學嘅一啲元素喺度。 係 咁呢個咧。我就公開冇講過嘅，但咧我喺以前一啲收費嘅一啲lecture 邊咧，我就有講過呢件事嘅，咁睇下將來有冇機會去講啦。即係簡單嚟講就係話，第一個選擇就係你話覺得佢係一個 V 運運嘅傻佬，即係雖然佢好有學識，第二咧就係佢係一個特務，第三個可能咪先咧，就佢見到嘅嘢或者啲嘢咧，其實係真嘅，就唔係。 唔係就咁叫神怪嘢， 唔係神怪嘢咁簡單嚇。佢可能有啲好即係好戇居嘅嘢，但係咧入邊其實有啲好重要嘅即係學問，或者神秘學咧就值得大家去探討嘅。咁今時今日咧，呢個皇家醫學學會佢做咗呢個展覽咧，換言之，佢係變相承認咗第三個可能性。就算唔係睇下，第二個可能性佢都有。 係，即係話佢一個好重要嘅一個英國嘅一個重要嘅人。 即係換言之，其實對佢嘅呢個人嘅評價咧，喺二十世紀中期之後就翻咗岸。就係覺得呢段歷史咧，如果遺留咗佢嘅話咧，事實上咧就對個理解係唔夠全面嘅。咁呢個理解係咩咧？呢個理解好簡單啫，就喺佢當年呢個年代咧，即係佢成長或者佢成名嗰個年代咧，事實上科學同武術咧係未分開嘅。簡單嚟講咧，就係呢個人係好叻，佢叻到點咧？佢十幾歲已經入劍橋噶啦，即係當然劍橋啫，唔係今日呢個劍橋嘅水平啦， 係咪咁完善咧？ 係啦，啊，亦都係草創， 都好重要嘅一個學院。 但起碼一樣嘢就係當其時咧，喺即係雲雲嘅呢啲年青嘅學生入邊咧，佢係站到頭角嘅，即係特別係佢個能力，佢嘅能力係牽涉兩方面。第一樣嘢咧就係佢數學相當之叻，叻到咧就係佢廿幾歲咧，佢係去巴黎 去演講，去就呢個丘吉利德嘅幾何學演講咧，係全場爆滿嘅。 嗯， 而佢實用方面咧，佢係幫到當其時航海嘅英國嘅航海家咧，去知道即係嗰個定海上嘅定位。 嗯。 繼而由於佢呢個能力咧，佢可以引導到、指導到呢啲航海嘅人應該去邊度去搶嘢，去邊度去把地。所以咧，佢1850年嘅時候，佢話喺北美要分土地嘅時候咧，事隔大概20多年到咧，英國就去到，即係今時今日嘅應該係呢、這個我估係應該大概係呢、這個維珍尼亞州嗰度啦。就即係落腳嗱，可能我地方有錯， 上岸嘅 上岸，大家上岸嘅時候咧，其實就跟住咧就唔掂啊，要事隔大概1年多兩年先再揾嗰、那個地方嘅、但係其實成件事咧係佢有份去推動嘅， 咁啊，而且我依度咧都睇到佢有個資料話佢咧喺20歲嗰時候咧，佢都已經嗰啲叫機械工程嘅，即係嗰啲佢都做得好好嘅。佢啊喺佢嗰個1546，即係佢啊差唔多20歲嗰陣時候咧，佢整咗隻咧可以飛行嘅一個叫黃金蟲嘅型嘅一個機械嘅設計嘅。 咁呢件事件係點樣咧？呢件事件就係話咧，佢哋當其時喺大學入邊咧，劍橋大學入邊咧，就要演一個希臘嘅古希臘嘅 一個劇， 係一個劇。咁劇入邊咧有一個設計咧，有個裝置咧，就係、是、一隻頭先幾圖講嗰只 大蟲咧， 大會飛 機械黃金蟲咧， 飛啊！佢做出嚟之後咧，啲人好驚。佢自己就話咧，其實呢啲係科學嘢嚟嘅，但係啲人當其睇到之後咧，就話佢係巫術嘢。就結果咧，就開始驚過佢。就覺得呢條友咧一路都係搞啲 wee 嗡嗡嘢，同埋呢啲 wee 嗡嗡嘢咧會造成一啲好壞嘅嘢咁樣。咁所以呢、這個即係究竟係呢、這個數學家、科學家、巫師啊，定點樣咧？呢、這個角色一路都對喺佢嚟講好混淆。但係當其時呢個情況就其實好普遍嘅，就一般人講咧就唔會又分開啊。我讀呢個化學，我讀呢個煉金術，或者我讀呢個物理學咧，係炒埋一碟。佢又占星。不過佢又識睇天，佢又係天文學家嚟嘅， 亦都係大哲學。 咁簡單嚟講咧，呢個人有幾多個角色咧？咁樣呢個緊就喺頭先我哋講啦，佢係一個數學家啦，佢識整呢啲咁嘅裝置啦， 科學家。 咁跟住佢係咩？佢係占星學家啦，佢係煉金術師啦，佢又係巫師啦，又即係會整人，即係同呢個女王咧就開星盤啊，即係等於我哋今日講嘅紫微斗數，其實即係開一個。即係佢出，即 係一個成個命途， 命途 啊，幫佢 係有嘅，有嘅。而家我諗相信就 留咗喺度。 呢個咧，其中一件佢最大嘅事。第二樣咧，因為當佢成咗名之後咧，佢就為呢、這個嘗試為英國咧，就重新定歷法。咁簡單嚟講咧，呢、這個人佢嗰個知識嘅幅度咧，同埋佢做嘅有少似諸葛亮。不過就比那個收場咧，係比諸葛亮咧就。即係慘好多，就因為唔係話佢老賭，而且因為諸葛亮都係即係老即係辛苦死啦。但係咧就係話咧，佢去到即係中期嘅時候咧，事實上咧皇家係英國皇家係唔重用佢 嘅。 喺早期喺好早期就用過佢，但係跟住咧就冇用過佢。咁但係咧，佢喺英國嚟講咧就一路咧就喺民間同埋喺呢個話劇界咧就好著名嘅。著名到咩咧？就係個屋企咧，幾乎俾人燒 Q 咗，就因為覺得佢係巫師啊。咁成件事咧，到今日咧都係一個疑問嚟嘅，就係當其時佢所做嘅嘢，或者佢話佢自己所見嘅嘢係真定係假。而今日咧，雖然我哋儘管係青年點想，但咧我哋都嘗試去問呢個問題，就係究竟咧佢即係有冇啲嘢係我哋今日講嘅？咦，我哋覺得可以係追查，或者係甚至係真嘅咁樣。 不過佢留低咗好多佢嗰啲資料都相當之多啊，即係有心去追查。 你講資料多咧，咁呢個係近年嘅事嚟嘅啫。咁嗱，我手上呢本書咧就係證明，即係呢個資料多嘅情況喺邊度咧。呢本書我就唔喺香港買嘅，呢本書又點喺邊度買咧？ 你都係喺英國去嗰只學波蘭 喺加拿大多倫多。 哦， 你仲要聽埋落去喎。是神智學人智學會開的學校入邊個書店， 好多 Steiner 嘅Steiner一本好簡單書，即係話輯錄咗佢入邊一啲佢自己嘅文章同埋 著作的部分內容而加以解說。 嗯， 那這些書在香港 都難找的。 是難的， 難找的。 他看 看過那個出版社的名字都你都知道是難在書局訂到的。 是啊，好啦，咁我哋就要即係逐步逐步去講清楚呢個人係點樣啦。咁我哋就唔會話講啊佢啲嘢係堅嘅，我哋就講佢即係嗰啲最即係大家最覺得最戇居嘅嘢。咁呢個人咧，其中一樣嘢佢即係想做嘅咩咧，就係想同天使傾偈。咁同天使傾偈咧，其中有幾樣嘢咧就即係必備嘅咁樣。咁咧就第一樣嘢啦，就係水晶球啦。咁第二樣嘢咧就係啲石啦，咁啲石係咩石咧？就是、黑曜石。咁呢度咧有本書咧就涉及到咧，即係講曬咗一個年代一啲古物咧。佢其中咧有一個 chapter 咧就講到究竟呢嚿係咩石嚟。呢嚿石咧今日咧仲喺呢個大英博物館入邊咧，大家會睇到嘅。 即係收藏住， 收藏住嘅。咁呢個咧其實就是當其時咧。佢認落用嚟咧，就走去做一啲預言， 即係 exactly 係啊 ，John D 嘅 即 係遺物嚟嘅 ，exactly 嘅。 哦，哇，咁又關鍵， 都細個，佢影到出嚟㗎。即係呢位觀眾咧，呢個 佢都係見到呢嚿石 先啦。咁呢嚿石咧， 呢係能量石嚟嘅， 能量石嚟嘅。呢嚿石咧就係黑曜石。黑曜石咧就係咩嚟咧？咁幾圖就可以講講啦。 呢、這個即係如果喺能量石裡面嗰度咧，黑曜石都係一個好高能量嘅一種石頭。 香港冇得買。 有佢基本上咧，即係喺而家咧，即係嗰啲能量石裡面嗰度咧，有好幾種石頭咧，即係好多人即係都會好收集咧，有陣時會做喺度修行嗰時用啦、或者自我保護咧嗰樣嘢做。咁啊，能量石咧就最特別咧，就因為佢裡面咧每種唔同嘅石頭咧，即係你如果用科學嚟講咧就。佢講喺個礦物體嘅裡面嗰度咧，佢有揮發到一種叫做波頻出嚟嘅。咁啊，有啲波頻咧就好正向嘅，就同你個身體嘅裡面嘅頻率咧可以有呼應。咁你喺度做嗰陣時咧，咁你就會喺度咧就令到你個身體就會變好嘅。咁但係咧就有啲石頭咧就基本上咧就好似你會睇到物鐘啊，有好多嗰啲即係譬如即係依啲即係西藏嘅一啲有時做一啲叫。法事啊，或者佢想做一啲神秘嘅一啲儀式嘅時候咧，呢啲石頭都係發揮到一個好大嘅作用嚟嘅。即係簡單啲嚟講咧，就話呢種石頭裡面咧，佢本身就已經係一種法器嚟嘅。咁啊，除咗你個黑曜石咧，其實我諗都普遍嚟講最多人用嘅，譬如有啲水晶就最常 嗱呢、這個而家呢個就第二嚿嚟㗎啦，喺個展覽入邊有嘅呢嚿又鏡嚟㗎。 係， 佢又用嚟做咩？做 scrying 啊， 有好多種，有好多種唔同嘅，有礦質嘅石頭咧，係呢啲即係譬如做修行啊，或者做一啲法事咧，會用嘅一種工具嘅。 嗱，呢個亦都係展下邊啦，呢個魔鏡嚟啦，寫講明啦， 就 magical mirror 就來源嚟自墨西哥。 係， 咁呢個黑曜石亦都唔係佢英國本土即係出產嘅，係。攞即係嚟自呢個 Aztec 嘅，即係瑪雅之後嗰、那個 中另外一個即係、印第安嘅一個好重要。 咁因為當其時呢、這個西班牙已經征服咗呢、這個瑪雅同埋 Aztec 嗰、那個帝國㗎啦。佢喺嗰度搶翻翻嚟嘅， 佢 就攞咗嚟用嗰做嗰啲嘢。 係佢，我諗佢咧，即係就更加會好細分咧，即係譬如有好多種唔同嘅石頭。即係以我咧，有時都有啲叫都有體驗過嘅啲石頭咧。有啲石頭咧，尤其是如果係佢本身係一個隕石嚟嘅，即係喺天邊落嚟嘅嗰啲石頭咧，佢火性係會強好多嘅。你會揸嗰時候咧，你會睇到佢咧嗰種叫熱能咧就好強。但系咧，又亦都有啲石頭咧，就佢個水性咧就好強啊！ 咁啊，跟住嚟緊呢個啦， 好陰柔咁樣嘅。 呢個叫咩啊？ 呢個都呢個水晶嚟嘅喎。 係啊，水晶嚟噶。 係 啊。佢又嗰陣時用嚟去嗱呢度佢有寫嘅，佢話咧 ，according to his diary 啊，根據佢嗰個日記啊，嗱呢度咧你難睇啲，但係因為我睇到啊，所以我讀翻俾大家聽。 係。 D 呢個人咧 claim that this crystal was given to him by an angel Uriel in November 1582，就係咧佢話咧就呢嚿石係個天使俾佢嘅，就嗰個具體嘅時間就係1582年11月， 咁咧就 they use this crystal for predicting the future by looking for symbols or the ghosts of people in the stone。 係， 佢就睇咧呢嚿石入邊嘅符號，或者入邊嘅一啲靈體。 嗯，佢意識留咗喺度嘅。 嚇，而去做呢樣。咁你阿基督，你覺得呢樣嘢係？即係點樣？ 唔係信不信由你。不過咧，即係大家都會係認為咧，水晶咧，佢能夠咧，即係儲藏嗰個意識咧，呢個咧其實有好多都認同嘅嚇。而且咧，即係水晶球咧，即係一直咧，即係喺嗰個叫做係神秘學裡面嚟講啊。譬如你觀察一個叫未來嘅影像，咁都可以藉住呢個水晶嘅呢個咁嘅水晶球嗰樣嘢咧嚟睇嗰樣嘢。 佢個水晶 信息嘅傳遞。 又唔係好似我哋以前睇嗰啲吉卜賽啲咁，一個水晶咁，你跟住望住佢喎。 佢因為佢水晶咧，佢本身咧，你會睇到咧，即係其實水晶如果你冇乜即係未打磨嗰陣時候咧，佢其實一個叫都個形態就係綠晶體嘅嗰種形態多啲。咁佢裡面咧，即係你會即係好多人都認為咧，就水晶咧，佢係可以咧，有陣時你會將你自己嘅意識就用意志咧，就傳遞咗落去嗰個水晶嗰度咧做收藏，或者咧就有啲咧佢已經之前咧就有啲古即係舊陣時個主人用嘅即係用嗰個咧嚟記低咗佢嘅嗰個意識喺度。咁所以佢話，如果呢嚿石呢嚿水晶咧係一個天使俾佢咧，可能個天使咧就俾咗時就好似俾咗隻手我哋嘅 USB 佢咁係啊。即古代的 USB， 即係裡面已經有很多好多啲資料喺度嚟嘅，咁佢可以用個辦法咧喺嗰度揾出嚟，啊，即係咁樣嘅。呢個其中嘅一種能量石咧，水晶嘅一個好普遍嘅用法嚟嘅。 係啊，嗱，咁後邊最嬲呢句咧就涉及到，因為佢冇寫啦，但係我哋一即係睇就知啦。 係 涉及到煉金術，咁跟住講話 D and Edward Kelly also claimed that Uriel instruct them on how to make the philosopher's stone。 嗯， 就係話。佢 賢者之石， 佢收到呢個天使嘅信息之後咧，其實有教佢點樣練嗰個賢者之石。咁後邊咧，佢冇講咧，實際上呢個係煉金術嚟嘅。 係啊，煉金術啊，煉金術係好關鍵咧，就即係佢要用呢啲石頭咧嚟去做佢嘅好多嗰、那個即係改變物質嘅一啲作用嘅。 係啊，嗱咁入邊呢個展覽仲有，譬如話佢開星盤啦，入邊呢啲咧全部有曬度噶啦啊咁。即係呢個就睇頭先我哋講好似類似吉卜賽啲咁樣咧，咁樣有個水晶球喺度。咁我諗佢睇嘅，即係嗰個名又叫 scrying 啊，就佢睇住嗰個。當然你要做一啲儀式，同埋你要做一啲所謂類似靜觀嘅一啲情況咧，你先至可以做到呢樣嘢啦。 係，佢會喺個從嗰個水晶球嗰度咧，你會睇到一啲幻見。 嗯， 又喺個水晶體嘅裡面咧，嗰度咧就即係顯現到出嚟噶嘛。咁啊，呢啲基本上咧，即係其實大部分咧，即係都當咗係真噶啦。即係嗰樣嘢係。 啊，你唔好當係真啦，佢又冇講，你冇講係真，但係佢 show 俾你睇啦。 係。 咁但係成件事嗰個即係最威運嘅地方邊度咧？我下一節翻嚟同大家講講啊。